金坛阅读推广人，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 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到狐狸这种动物，估计大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狐狸精。这狐狸精是什么意思，不用我多说，想必大伙都清楚。狐狸这种动物有灵性，据说能够修炼成精。您看这传说里头，商纣王宠姬苏妲己就是狐狸精变的。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桩案子就跟狐狸有关。那么一代神探狄仁杰是怎么断的这起狐狸案呢？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，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黑狐凶案》第一集。在传说当中，狐狸精又叫狐仙儿，法力高强，能幻化成人形。在古书《玄中记》里头说，狐50岁能变化为妇人，100岁为美女，为神巫，能知千里外事，善蛊魅，使人迷惑失智，1000岁寄于天通，为天狐。也就是说呀，这狐狸修炼50年能变成一个女的，可能变得没那么完美，长得稍微寒碜点，但是没关系，100年的修炼能变成美女，这法力也大大增加，千里之外的事儿都能知晓，而且善于蛊惑人心，让人迷失自我。等这狐狸修炼1000年了，就能上天成为神仙了。按照正常来讲啊，这狐狸的寿命跟狗差不多，能活10几年。所以您看，要是哪个狐狸能活上50年，那真就成精了。最早的狐狸精根本不像今天似的恶贯满盈，人家最早跟龙、麒麟、凤凰是一个级别的，是四大祥瑞之一。在秦汉时期，狐狸精的地位很高。您看这汉代的石刻上头，西王母的座位两旁就装饰着九尾狐、白兔、蟾蜍和青鸟， 代表着吉祥。有人还总结说，这狐狸有三德，德呢就是道德的德。哪三德呢？首先，这狐狸毛色柔和，符合中庸之道，此一德。第二个，这狐狸身材好，前小后大，可不吗？这脑袋小，身子尾巴越来越大，这符合尊卑秩序，又是一德。再有一个，这狐狸死的时候啊，脑袋总是朝着自己洞穴的方向，这是不忘本，三德。所以汉朝以前狐狸精的日子是很滋润的。只可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汉朝之后这狐狸精的祥瑞地位急剧下降，以前那些好话全没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不体面的词儿，什么狐朋狗友啊，狐姨啊，狐妹啊，还有什么狐臭啊。慢慢的，这狐狸精就变成了生活作风不好的代名词了，成为了著名的淫兽，到今天也没翻过身来。说起来啊，还真有点冤枉。且说狄仁杰在做濮阳县令的时候，就遇到了这么一起跟狐狸精有关的案子。那么这桩案子因何而起？怎么又会跟狐狸精搭上关系呢？话说金华县西南有一家香火很旺的寺院，名叫敏悟寺。这天，敏悟寺的大师傅如意法师正盘腿坐在禅床之上。这如意法师今年大概是50岁上下，一副黑脸膛，两道眉毛又粗又短，脸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，正中间露出两片厚嘴唇，湿鼻阔口，一双努出来的蛤蟆眼，身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斜襟僧袍，这手里拿着罗汉珠，正在这打坐参禅呢。忽然间房门一动，进来一个小和尚：“师父，县衙高师爷求见。”如意法师啊，连窝都没动唤，一点手，小和尚明白了，当即关门出去了。不一会儿把这高师爷就请进来了。这高师爷今天是奉了县令罗应元之命，请如意法师去参加今天晚上的诗人聚会。这如意法师既是高僧，又是闻名海内的风雅诗人，罗县令宴请文化名流，怎能落下他呢？高师爷说明来意，如意法师却不为所动，这脸上一片漠然。我不去，今天五斋过了之后，贫僧就要离开金华了。一听这话，高师爷有点着急了：“大师父，您要是今天晚上不来，罗老爷怪罪下来，在下可吃罪不起呀。我们老爷说了，今天是在府中小聚，明天就是中秋之夜，还要去城外的翠玉崖摆下赏月的酒席，来个一醉方休也好，不枉费这一轮明月，人间佳节呀。”如意法师听了有些不满，嘴里嘟囔着：“那既然是这样，那罗大人怎么不亲自来请贫僧啊？”高师爷一听，心说这和尚谱还挺大，心里头有点不满意了，但是脸上不能挂出来，还得挂着笑：“大师父有所不知啊，您今天一大早我们老爷就被刺史大人叫过去了，一时间脱不开身。大师父，今天的宴会啊，虽是一场小聚会，那邀请的可都是有名望的诗人雅士啊。”“ 哦，还有些什么客人呢？”“ 哦，有邵凡文邵学生，他是当今闻名海内的大诗人呐，在长安做过京官，还有这个礼部郎中张兰波，这两位老爷现如今都从官场上退下来了，他们今天一早就到了我家老爷府上。”如意法师听了还是不以为然：“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呀， 他们的诗就如同是枯柳一般，贫僧早就见识过了，这宴会万万去不得呀。 高师爷更着急了，大师父，大师父，您别一口说死了呀，这客人里头还有临县的濮阳县令狄仁杰狄大人呢，他昨天就来了金华了，答应今天晚上也来我家老爷的宴会。如意法师暗自吃了一惊，濮阳县的狄老爷他为什么要来赴宴呢？ 这如意法师随口说道，他的诗平淡无奇，实在称不上是个诗人 啊，这狄大人是我家老爷的至交，又同样在朝为官，听说还是一榜的进士，他出席宴会自然是理所当然的。 如意法师眨着一对蛤蟆眼，这后嘴唇哆嗦了几下，哼，有点意思。听人说这狄仁杰有两下子，只是不知道他对这黑狐狸怎么看。 行了，你回去禀告罗大人，就说贫僧接受他的邀请了。高师爷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，赶紧鞠躬谢过，就退出了禅堂。 高师爷走后，如意法师看着高师爷的背影，若有所思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脱口而出，难道这黑狐狸要现身了？他放下手中的佛珠，木然地看着门外。 当天晚上，金华县府衙里张灯结彩，大门口仪仗队排开，街上的店铺也都挂上了灯笼，一伙人抬着一顶宽敞的双人官轿正往县衙走去，轿子里边坐着县令罗应元和狄仁杰。罗应元打了一个哈欠，捻着小胡子， 哎，狄大人呐，这公事总算是办完了，这两天咱们可得好好乐呵乐呵。 今天晚上我还请了文坛的几位雅士，中秋佳节高朋远来，这可算是金华县难得一次的诗人盛会呀。 狄仁杰笑了笑，哈哈，罗大人见笑了，我跟诗作可是没什么缘分呐。不过我听说您请的两位大人都是非常挑剔的人，想必您没少花心思吧。 罗应元一低头，狄大人您有所不知啊，我这金华县衙当年可是先皇九太子的王府，那里头亭台楼阁、花园假山、流水潺潺，哎呀，到时候一定能够激发大人您的雅兴。 两个人正说笑着呢，这个时候就听见轿子外头一阵锣鼓喧鸣，轿子停下来了。 罗应元挑开轿帘，只见这高师爷带着一名衙役慌慌张张地跑过来。 高师爷，出什么事了？ 哎呦，回禀老爷，半个时辰以前，茶叶铺的孟掌柜说呀，他们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，他们家后院那个租房的宋秀才让人给杀了，钱财物品被洗劫一空。 罗应元闻听此言叹了一口气， 哎，真够晦气的，我这就去孟掌柜的家。 高师爷，你带上四个衙役先去，把房子封了，布下警戒，叫仵作一同赶往现场。 高师爷得令，把一卷书卷恭恭敬敬地呈上来了。 老爷，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档案。 说完了，带着衙役骑着马先行一步。 罗应元拉了狄仁杰的衣袖，狄大人不介意吧，打扰您休息了，我一直钦佩大人您的侦破能力，中午吃饭我多贪了几杯，这会儿还有点迷糊，有劳大人您鼎力相助，还望多多周全呐。 狄仁杰一听有案子，立马来精神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为罗大人尽点微薄之力，这不算什么。 罗应元点头感谢，把这档案交给了狄仁杰，自己靠着软垫打盹了。 狄仁杰看着罗应元半蒙半醒的，打开档案就看起来了。看着看着心生疑惑，死的是个秀才，谁会去入室抢劫一个穷秀才呢？ 档案上的记录很简单，死者名叫宋一文，是一个秀才，今年23岁，没结婚呢。他现在正在编，宋一文都是在县衙书库里边过的。而茶叶铺的孟掌柜的原名叫孟书斋，40多岁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专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儿。他是敏悟寺的一大施主。狄仁杰合上档案，若有所思。轿子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胡同，来到一座高大门楼前边。这门楼一水的碧绿琉璃瓦，好不气派。这衙役把围观的老百姓都轰走了，打开一扇沉重的黑漆大门，抬着轿子就走进去了。罗应元这个时候啊，打盹也醒了，他跟狄仁杰走下轿来。只见这座宅院前院非常的宽敞，两棵参天的紫杉树把院子一半都遮上了。紫杉中间一条青石板的小路通向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厅。茶叶铺的孟掌柜的正穿戴整齐从厅里走出来迎接二位大人。孟掌柜的施了个礼，压低了嗓门，小民孟书斋恭迎大人，舍下出了人命大案，劳烦县令大人大驾亲临，还请罗大人先进大厅喝杯茶吧。 罗应元一摆手，行了，孟掌柜的，这些繁琐的礼数今儿就免了吧。本县身为一方父母官，出了人命，哪有不来的道理呀？啊，对了，这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，是濮阳县令，你赶紧带我们去后院看看宋秀才的住处。 孟掌柜的点头称是，领着罗应元、狄仁杰两位老爷穿过一个月亮门，来到后院。这后院是一排的平房，红色的窗户，一路上各种花花草草的，很是夺目。走到院子尽头，孟掌柜停下来了， 两位老爷，这宋秀才住在我家后院的最深处，半夜出事儿的时候，我连呼救的声音都没听见。 罗应元一听，嗯，半夜出事儿？那你怎么今天中午才过来报案呢？ 回老爷，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。这宋秀才一早起来总会去大街上吃点早点，这午饭跟晚饭呢，我这儿有女仆啊，专门给他送。今天这女仆人送饭的时候叫了几声都没人应，这女仆担心他病了，就喊来管家撞门进去了，这才发现宋秀才他这……哎。 罗应元点点头，孟掌柜的一番话倒也在理儿。这时候守在屋外头的衙役看见县令来了，赶紧打电话，是破案的关键，凶手就算再小心也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宋秀才的房间一片狼藉，能否……孟掌柜的看着房间不住的叹气， 哎，老爷，您看这房间都成什么样了， 这原来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地方，清静雅致，他老人家平常没事儿就喜欢坐在这儿读个书写个字，可现在您看这桌子上凌乱不堪，抽屉都被人卸了。狄仁杰环顾房间四周，就看地上各种的书籍书信笔记撒了一地，一个紫色的钱盒子扔在地上也已经空了。屋里靠墙一排书架子上边对着一排青蓝封皮的书籍，书册中间 插着许多丝绸的书签，屋子中间有一道帘子隔着。罗应元伸手把帘子拉开，才发现帘子里头是宋秀才的卧房。这卧房比书房稍大一点，一张大床靠墙放着，床上的被褥凌乱的掀开，床头的蜡烛已经点完了。床底下一个衣服箱子被拉出来了，这箱子盖开着，里边是一堆杂乱的衣服，一只崭新的竹笛挂在墙上，后墙还有一个后门，这房门半开着。宋秀才的尸体躺在地上，这是一个清瘦的年轻人，苍白的脸上留着短胡须，头上的发髻松了，几绺头发被凝固的黑血粘在地上，一顶满是血污的黑帽子丢在一旁。这宋秀才身穿一件素白的内衣，脚蹬一双拖鞋，这鞋上还沾着土。这个时候仵作站起身来，老爷，致命伤是左耳朵下边这条大血口子，看刀口凶器像是一把砍刀或者菜刀，根据死者的情况来判断呢，被杀的时间应该是午夜前后。罗应元点点头，突然问孟掌柜的，孟掌柜的，刚才你说死者是在午夜被杀的，你有什么依据啊？孟掌柜的被吓了一跳，这声音低了很多， 小民是猜的。您看宋秀才虽然脱了外衣，可是他并没有死在床上，可见他当时还没睡下。我知道宋秀才一向睡觉都很晚，我就猜他是不是刚要上床睡觉这时候被杀的。 罗应元点点头，又问了，那这凶手怎么进的房间你知道吗？ 哎，大人呐，这都怪宋秀才不听我的话。 宋秀才这个人呐，对钱财并不在意，每天这女仆给他送饭来，他也很少说话，像是有很多的心事。昨天晚上他一准是忘了插上房门了，后花园的门他也肯定忘插了，这才弄出了人命。老爷，您不妨去后花园看看。孟掌柜的领着罗应元、狄仁杰来到后花园，推开后门，是一条僻静的小胡同。孟掌柜叹了口气， 哎呀，这一带地处僻静，经常有流浪汉呢、小偷什么的。我几次提醒宋秀才，让他回来的时候啊，别忘了把门插上，他把我的话全当了耳旁风了。今天发现他死的时候，这房门还是半开的，后花园的后门也是开着的，准是哪个歹徒经过这花园，看见门开着，想进来偷东西，正好撞见宋秀才。一个秀才哪能打得过歹徒啊，一刀被人砍死了，之后这歹徒就一通乱翻，把钱全给卷跑了。 啊，大人，这都是小人猜的。罗应元忍不住一声叹息， 哎，狄大人呐，您说这是不是我的晦气？我正筹划着今天晚上来个诗人聚会，竟然被这秀才的案子给坏了雅兴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不知狄大人您看出了没有，这凶手虽然十分狡猾，但终究是留下了破绽。这秀才既然是午夜被杀，为什么他的帽子会掉在身边？谁大晚上睡觉还戴帽子呀？狄仁杰看了看罗应元， 罗大人所言极是，此案定有蹊跷，这桩案子究竟该如何侦破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